今年嘅晚会咧就爆出咗河北有养殖户用瘦肉精嚟养羊，亦都有钢铁厂回收旧嘅钢筋扮新嘅拎嚟卖啊！我系张凤平，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小王子曾经讲过， 所有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狐狸又话过， 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 一个跨越年龄地域的浪漫童话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小王子》，用舞蹈、文学、动画、音乐与现场沙画重现小王子的纯真与初心。星期六晚十一点，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26日，上诉庭裁定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罪。 本港新增9宗确诊，4宗属本地感染，无源头不明个案。 文凭试下月23日开考，考期缩短至4周。 北韩试射两枚导弹，美国日本谴责，南韩深切关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啦，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同大家见面嘅。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咁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啊！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有关于寻日嘅新冠确诊嘅数字咧，就有9宗咁啊，中咧系属于本地感染嘅，嗱不明源头个案方面咧系零嘅，咁系相隔超过4个月以嚟啦，系再次又出现呢个情况啦，对上一次讲紧咧已经系11月中嘅事啦，嗱首次单日咧系冇不明源头嘅个案啦，11月中到而家，咁啊见到咧唔同嘅报章消息都话嚟紧系咪有啲措施可以系放宽一啲咧，嗱其中喺学校方面啦，见到就话教育局咧都研究紧啦，会唔会可以喺复活节假期之后咧可以俾中小学啦、幼稚园等等咧嘅面授课堂嘅学生人数嘅上由最多三分一上半日堂可以放宽到三分二的学生，见到教育局都有一些回复，就说当疫情是逐渐稳定的时候会考虑进一步放宽面授课堂的安排。学校方面又会怎样安排呢？有没有什么准备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张校长，头先都讲到有啲嘅保障消息啦，话系咪可以即系放宽一啲面授课嘅限制咧？你有冇听过相关嗰啲安排啊？而家 其实一直我谂业界都有呢个呼声同埋建议俾局方嘅。咁我谂琴日大家见到啲报道咧，咁都包括一啲校长会啊嗰啲嘅资讯。咁其實都係一直以嚟，我哋睇住個疫情，我哋都知道疫情主導有一個公共衛生安全嘅問題啦，學童翻嚟嘅安全。咁我諗要平衡呢個風險同埋學生受教育嗰個機會咧。咁我哋都睇到，譬如呢段時間啊，即係自從嗰個健身室群組之後咧，其實都相對係控制得幾好穩定。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喺復活節假後，係咪都係有條件可以逐步放寬嗰個面授課堂嘅級別嘅比例咧？咁即係所以我哋都俾建議局方啦，係啦。 係嗱，各位即係聽眾，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家長咧，或者有小朋友咧？呢段時間都可能係停咗面授課一段時間，見到而家有呢個消息可以放寬一啲嘅面授課嘅限制啦，人數方面咧就係由三分一去到三分二啦，上半日堂。你點睇？你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嘅。頭先啊，張校長講到話都有啲建議，但係你自己個建議係咪都同而家傳出嚟講話放寬到即係三分二學生可以上半日堂是一样的，定是你有啲唔同睇法咧？呢个 其实最终的决定都有待局方的公布啦。咁但系我哋的建议其实都是好近嘅，即系业界嗰、那个呼声。咁我哋其实早喺讲紧好早期啊，我哋呢个农历年前后，其实我哋已经曾经提过，系咪可以放宽我哋个会咧？即系咪 可以放寬到二分一，甚至再多啲咧，咪即係講三分二啦。通常我哋都係咁睇兩級兩級去。咁但係當其時都應該都有一啲嘅考慮，但係後來有發生咗呢個健身室嘅群組之後咧，即刻就好多嘢都唔使講啦，大家都嚇都冇得諗啊。咁所以而家睇翻個疫情似乎就緩和翻落嚟，所以我哋亦都再提出呢個建議啦。咁我諗呢個方向其實大家都一致嘅，其實局方都係喺平衡呢個風險同埋嗰個學生嗰個受教面授嗰個機會都係有平衡。咁所以我哋嘅建議係咁樣嘅，都係一樣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夠即係多啲嘅年級嘅同學仔可以即係翻到嚟學校進行呢個面授課堂咯。 但去到三分二學生上半日堂，會唔會個幅度又進取一啲？或者如果真係咁做啦，你哋學校方面會預邊一啲年級嘅學生會翻學先咧？又 其實因為因為講進唔進取就睇個疫情嘅啫。即係如果你個疫情去到單位數字，咁其實我諗喺因為學校裏面嗰個風險係相對低嘅，即係我哋個衞生嘅條件係相對好嘅。不過我哋成日驚係市面嘅疫情啫，你嗰個交通工具啊，或者係中學生少不免都要喺中間食下嘢啊，食下飯咁，呢啲係我哋要考慮。咁如果我哋小學嚟講，第一我哋係維持翻即係上半晝嗰個面授課堂。咁我哋就嗰四級嗰、那個，如果能夠去到四級或者一半三級，我哋點處理咧？咁我諗普遍校長我哋知道嘅都係一定係高年級先啦，即係四五六啦。咁然後如果你話可以四級即係三分二嘅話咧，反而大家就考慮喂一年級我哋真係好似見得佢好少喎，大半年過咗啦，可能見咗一個月嘅啫。咁係咪一年級嗰個適應係咪需要快啲翻翻嚟咧？即係我哋都係普遍傾向喺呢邊嘅研究啦，咁然後會唔會就二三嗰度就再要輪替咧咁樣？咁呢個係喺能夠翻四級，我哋總係好嘅。咁仲有一個條件就係話，當我哋六年級，譬如我閉校，我哋已經啱啱今日係考最後一日試啦，即係全分試，即係最後一次全分試考咗啦。咁佢翻翻嚟四月嘅時候，可能翻一個禮拜搞埋嗰個選考咧，其實係咪可以停一停咧？即係好似仿效中學嗰啲即係 DSE 嘅同學係嘛，考完啦，咁唔使翻啦咁樣，就讓翻嗰個 quota， 即係嗰個配額出嚟咧，嗰、那個級咧就可以多一級翻。即係我哋都係一路思考研究呢方案啦、 但可以停幾耐啊？如果真係你話考完試嗰啲停，會唔會有啲家長又反映咧？我本身翻開考到試嘅喎，而家反而即係可能放寬咗，反而我又要停咁，會唔會怕啲家長都有啲唔同意見啊？ 因為咧，如果六年級嚟嘅，譬如我今日我喺學校門口都同啲家長傾下偈啊，六年級嗰啲普遍都接受㗎。即係如果六年級佢哋覺得已經應付咗嗰、那個部分齊曬部分試啦，跟住咧就如果有需要，即係大家都好明白道理㗎嘛，咁都要讓翻個年級出嚟嘅時間。當然啦，六年級都好珍惜佢哋喺學校嘅日子，我哋好明白。咁但係呢個停係咪係永遠停都唔會噶嘛？可能就到學期尾嘅時候又翻嚟 reunion， 即係重聚一下咁都可以安排嘅。咁但係到時嘅疫情如果係放寬咗啦，咁你或者可以演齊齊整整翻曬嚟咧咁樣。 頭先講到話咧，即係消息講啦，就話即係三分二嘅學生上限啦，人數上限啦，就可以上半日堂啦。其實嗰個分法係咪即係話？理論上啊，即係譬如上午班我可以有四個年級，下午班有四個年級。咁如果咁計嘅話，理論上咪全校即係一至六年級都可以喺上下午班翻曬嘅時候，咪可以全部都面授課啦？係咪咁嘅啫？ 嗱，正話剛才我提過嘅小學嚟講咧，我哋仍然都係普遍性都係覺得係只係適宜喺上午授課。咁我諗一路講緊都係講半日授課，都係小學係同中學有處理唔同嘅。中學正如你所講咧，即係我知道有學校係即係好善用呢啲時間，上晝翻兩級，下晝翻兩級去處理咗。小學係叫特定咁，唔係太可相同嘅，因為點解咧？大家知道中學生可以自己翻學放學。但小學生係靠成年人接送嘅，甚至父母啊或者係姐姐一啲。咁你想象一下，有時如果三個小朋友都係低年級嘅話，即係譬如有一個喺上晝翻，一個要下晝翻，仲有一個係要翻緊幼稚園，咁你點接送呢？如果你話住得近啲屋村附近嘅學校都還可以，但如果我哋譬如喺市中心嘅嚟自東南西北嘅學生要搭校車嘅話，保姆車嘅話，佢喺保姆車嘅時間啊、車站嘅時間接送點接呢？這個是會引來很多的家長照顧的問題咯。 即係接送方面最主要嗰啲安排就擔心多啲啦。如果咁樣，嗱另外啦， 半日就會較為適合咯。 另外譬如除咗即係面授課之外，都仲係學校有好多活動噶嘛。講緊譬如課外活動啊、早會啊嗰啲，嚟緊真係可以翻翻學校啦。面授課係可以做翻啦。呢啲會唔會繼續翻，定係都係暫時停一停咧？喺疫情之下？ 其實如果是一些睇翻個指引啦，如果話真係大規模嘅聚集，其實係咪仲係適宜？咁要睇呢、這個專家或者係教育局嗰個指引啦。咁、但係好多個活動其實可以，我哋而家就算成長課啊，或者係啲集會啊，其實我哋喺網上即係一樣照做緊嘅。不過只係唔係親身接觸嘅啫。你正話提過啦，下晝其實我哋好即係珍惜。其實現在很多的課外活動是停了，所以現在我都開始都希望可以建議當局，譬如仿效譬如新加坡樣、其實他們已經宣布了3月29日開始到5月，他們呢即高年級那些，即我不知道他的高年級指什麼、即他們是 AB grade、或者是、有些高級的程度那些、他們都放了12個、即體育項目，即是有些非接觸式嗰啲咧，即係隔網打或者係保齡，我見到佢嗰啲都係可以嘅。但係其他啲如果係好緊密接觸啊，甚至我哋啊，正話我都同家長研究呢個劍擊都唔得喎，因為原來啊，就算有個頭罩就係疏窿噶嘛，佢埋身大嗌，佢埋身接觸嗰下咧碰埋一米都冇咁啊，我明喎、即係有啲其實可以諗下真係隔網打嘅，即係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網球啊，甚至有啲高爾夫球，好多其實可以冇咁多接觸嘅。是不是可以放宽翻啲活动俾细路仔可以下昼进行啲活动咧？咁我哋都期盼嘅。 有冇同教育局倾咧？呢、這个即系课外活动嘅放宽方面。 初步我哋都有探讨嘅，因为我哋另一个即系学界体育联会，我哋都有接触呢个官方嘅成员，即系体育组嘅，我哋都有交流嘅，有交流。 OK， 咁另外咧就见跨境学生方面啦，今次啲消息都好似冇特别提啊。咁嚟紧系咪都应该冇佢哋粉住啊？复翻课？ 我諗呢個有另一個層次嗰個政策啊，即係講跨境學童嗰、那個即係往返嘅安排。我諗呢個就要留待熟悉啲呢個跨境生嘅校長去解答係啦。 但譬如整體咧，要全面即係全日去復課，你自己覺得個日子遠唔遠呢？ 如果隨住而家呢一個狀態咧，如果真係穩定落嚟，即係我諗當局亦都總結咗啲經驗，譬如你即係個小區嘅即係圍封檢測，或者係而家隨住疫苗嗰個接種，希望大家都即係會即係積極啲去回應，因為我哋覺得檢測其實好被動，係嘛？即係你中咗我先檢咗出嚟啫，接觸咗佢啫，但係你係防。成日都係防範係最好噶啦嘛，咁所以身為校長，我自己都打咗，咁第二針我都排緊四月復活節假期就打第二針。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呢樣嘢。如果你做到呢、這個防疫嘅話咧，即係你喺疫苗嘅接種嘅話咧，個覆蓋率多，咁你自然安全。所以我覺得係好多嘢係一環扣一環，即係唔能夠話而家我只能夠我預測希望暑假前就可以復課啦。其實唔係太即係可以講得到咯嚇。 但你講嗰個所謂疫苗覆蓋喺校內嘅老師啊、學生定係成個社會 啊？當然係成個社會啦。 Okay, 你老師冇意思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淨係老師，你學生佢哋因為唔使打噶嘛。咁但係如果家長都要打咧，咁佢就保護到細路咯。我哋老師只能夠喺校內保護啲細路，如果我哋就算打曬都，但如果家長成年人佢唔打嘅話，喺家庭裏邊保護唔到啦，係啦。 好啊，唔該曬張校長。啱啱咧就係同張勇邦校長嘅，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嚟嘅。咁啊，亦都講到有關於咧，即係復活節之後咧，有啲消息話係咪可以學生翻去面授課翻半日嗰個嘅人數上限咧都可以增加咧？你會唔會係家長都有留意開呢個嘅消息呢、這個嘅報導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會點睇啊？你自己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另外咧，尋日都同大家咧傾過有關於咧復必泰疫苗啊，因為咧收到代理商復星方面啦，就話即係一啲樽蓋嘅封蓋嗰度嘅包裝有瑕疵，咁啊就話要調查，所以謹慎起見咧，就呢段時間咧香港嘅 BioNTech 復必泰疫苗咧都係要暫時停止接種嘅。嗱，見到咧即係原有一啲嘅接種中心咧預咗下個星期咧就係開始營運打復必泰咯。對於佢哋有啲乜嘢嘅影響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志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子源，你系想问一下先，你系负责边一个嘅中心？原本下个礼拜系开始运作打伏必泰嘅。 我哋系负责伊丽莎白体育馆个接种中心嘅，咁原定就系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咁啊暂时可能要等一等。 嗯，成个筹备工作原本系咪都即系八八九九噶啦？搞得都 系啊，都系去到尾声准备好晒噶啦，人啊都预备好晒，更即系当时嘅更期都编晒咁啊。都唔緊要，因為繼續會係做嗰個籌備嘅。 嗯，而家會唔會都即係打亂咗你即係一啲籌備，即係譬如你啲人手頭先所講啦，間嗰啲都安排曬啦。到時候如果禮拜一而家好似都仲未知道進一步消息，係咪真係禮拜一可以如期係營運到啦？咁你嗰啲人手安排點算啊？嗰啲 同事都有心理準備㗎啦，因為大家都會睇新聞知道，即係若果係到時開到咁啊，已經編曬間嘅咪照翻工啦。咁但系如果政府嗰方面话真系冇法子咁快开到嘅时候，咁啊暂时边咗间嗰啲就唔翻住。咁我哋一路个间期都食跟住落嘅，去到边日可以开工嘅时候，同时唔系跟翻原本编定咗个执勤表开工，都唔系太大问题嘅。 嗯，而家都有冇话即系同政府再继续进一步系紧密联系住？因为你哋就真系好快原定系要开噶啦嘛。有冇话即系进一步消息？佢哋调查成点啊？会即刻通知你啊？嗰、那个联络上系如何啊？而家？ 嗱，調查嗰方面，據我了解咧，就係、是、要廠嗰方面咧，係俾到個報告政府嘅。咁、所以暫時政府其實佢哋自己都唔知道廠方面發展係去到咩階段，同埋幾時俾到報告佢。咁就政府都會不斷同我哋講話，即係幾時即係嗰啲針會即係起碼而家話俾我聽未有住啦。咁同埋嗰個預約咧，即市民預約嗰處都係要等你有翻針先可以再開始。咁、所以即係大概呢度都會有一兩天時間嘅延後嘅。 嗯，咁所以听落你预应该礼拜一都冇乜机会可以开得翻个中心打咯，系嘛？ 如果系今日都冇一个报告出，政府都未能够开翻嘅时候，咁礼拜一就真系比较上问啲啦。 嗯，有冇谂过其实转打科兴咁样，起码可以个中心营运住先 咧？其实科兴现在喺有千几个医生嘅诊所啦，同埋有好几个中心都已经接种紧。 嗯， 咁我相信嗰方面应该唔系一个太大问题嚟。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集中咧，即系如果喺翻疫苗接种中心咧，长远其实所谓讲长远都唔会好耐嘅，即系我相信过嚟两个礼拜佢哋应该搞掂啦啩。 嗯， 咁嘅时候都用翻伏必泰，转得太快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喺我哋中心打咗第一针另外一支疫苗嘅时候，咁你去打第二针嘅时候，一系就要约你去另外一个中心，或者嚟讲嚟翻我中心，我中心又转得住，咁即系我哋都系想希望每一个中心做一只疫苗就唔好搞乱嘅。 嗯，明白。但系整体咧，譬如今次话即系有一啲嘅包装上面嘅瑕疵，嗰个嘅疫苗批次就属于叫210102。咁其实香港咧就仲有另一个批次噶嘛，喺伏必泰嗰度210104噶嘛。你自己其实即系个人嚟睇啦，或者即系在于中心营运嘅立场啦，系咪都觉得可以用住另一个批次先？因为始终都可以有啲疫苗打啦，而去到前线，你哋手上亦都会有一啲嘅检查，睇下啲即系疫苗有冇问题啊，啲外表或包装有冇問題噶嘛？係咪可以用住另一個批次先咧？又 其實理論上就係嘅，咁但係當然啦。佢今次個批次有問題，到底批次有問題嘅成因何在呢？如果係廠嗰方面對一個批次嘅問題，咁當然即係你用第一批次冇問題。但係如果話已唔係會研究咗調查，即係話可能係運送期間嘅問題，咁你第二批都係咁運送嘅時候咧，呢度就難保一個問題同樣出現啦。咁、但係其實睇翻第一批咧，真係出現問題嘅樽數咧，其實你講幾即係。幾十萬樽嚟講咧，係幾十樽係好少好少好少嘅數目。咁、而且每一樽咧，醫護人員都會睇過。你開個盒嘅時候第一次睇啦，就係、是、要你要解凍，跟住第二次睇就你交俾現場嘅醫護人員，佢會再睇啦。咁、第三次就佢稀釋嘅時候會再睇啦。咁、個樽個抽咗出嚟就變一支支嘅針藥啦，就唔係個樽樹啦。咁去到接種站嗰處，同事幫市民接種前都會再睇一次就係個針啦。咁所以其實睇四次起碼嘅。咁而每一次咧，醫護人員都會睇，即係如果你仲喺樽嗰處，咁、那個樽有冇難度先？個焦點清唔清晰先？嗰、那個日期有冇過期咧？係咪呢一隻藥咧？個批次啱唔啱咧？同佢個 label 上面所寫嘅，咁同埋然之後入邊嘅顏色有冇問題啦？有冇一啲沉澱物啦？咁、仲有就係要記得咧，即係當我哋係做稀釋嘅時候咧，我哋係要將 1.8cc 嘅生理鹽水咧係注射入去個樽入邊嘅，咁呢個會產生正壓嘅。咁如果你嘅樽嘅蓋本身係有問題，打佢咁樣正壓落去嘅時候，你會一聲漏氣，咁污糧一定會停噶啦。即係見到乜情況，同埋睇個樽大概都會睇得出佢實淨唔實淨。其實對於一啲咁嘅藥樽咧，

但是如果北韓將局勢升級，美國會有回應。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安理會的北韓制裁委員會將應美國要求開會討論今次事實。美國總統拜登認為多個原因導致近期南部接壤墨西哥邊境出現大批移民湧入。他在上任後首個記者會表示，移民在較清涼的時間湧入美國屬正常情況，避過沙漠高溫。他形容移民湧入屬微妙的事情，涉及其他國家內的情勢，包括天災、罪惡和缺乏經濟機會等。拜登上任總統之後，改變前總統特朗普阻止非法入境者湧入的政策，估計現時每日有超過1000人越境進入美國，至少17000名兒童被扣押在羈留中心內。日經平均指數報29140點，升41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8.41美元，賣出1729.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9，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4，加元1.26，人民幣6.547，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的龙尾排到爱民村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龙尾单车馆。咁啊，新界路面方面咧，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喺元洲仔一带咧，仲系非常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啊，虽然清咗场，仲系繁忙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由元洲仔一路去到半春园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马场，西贡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咧，黄金海岸那段咧都是比较挤塞嘅。咁至于九龙方面咧，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段就多车，龙尾去到钻石，去到钻石，其实过埋钻石山啊，龙尾去到虎山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段多车，龙尾去到虎山道。安全车速报告有告示打道波斯富街来回，同埋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座，我哋而家中国嘅就系行28个 星宿啦。28星宿是讲白道的，不是讲黄道的。 太阳的轨道就是黄道啦，是月亮行过的轨道就是白道。还有的就是说印度其实有另外一 个。黄道和白道之后有个印度，望你坑你这个是一个笑话。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瑞文啊，乜你拎咁多遮回来的？ 世杰，我针屋嗰阵发现屋企好多把遮啊，谂住攞几把翻嚟派街坊啫嘛。 你都系留翻俾你啲街坊啦吓。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李成碧中学嘅同学，讲下佢哋点样由执胶樽去到变成一把环保雨伞嘅故仔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爬虫专家李永豪，讲下万一行山遇到蛇可以点样处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2021年3月26日，上诉庭裁定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罪。 本港新增9宗确诊，4宗属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个案。 文凭试下月23日开考，考期缩短至4周。 北韩试射2枚导弹，美国、日本谴责，南韩深切关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一啲嘅教育议题啦，系咪可以咧喺复活节之后咧，有一啲嘅中小学啊、幼稚园咧，系咪研究紧可以喺面授课嗰度嘅人数上限咧系放宽咧？你如果系家长嘅话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或者其他听众啊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咧有一个嘅案件，我记得喺前年啊，即系2019年啦，7月28日喺反修例运动期间咧，嗰日咧喺上环咧有一场嘅衝突嘅，咁啊後嚟咧有一名有健身公司嘅東主嘅兩夫婦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嘅16歲嘅女仔咧，就係被控暴動罪，咁後屘咧就裁定係罪名不成立嘅，咁啊當時咧原審法官咧嘅講法就係暴動嘅參與者咧係需集結在一起嘅，有一個咁嘅呢一點係特別提到嘅。咁就話咧，當時冇辦法證明到3個人咧係身處喺暴動現場啦。咁啊，最終咧係裁定3個人嘅暴動罪咧係不成立嘅。咁啊，見到後嚟咧，律政司就要求上訴庭釐清一個法律原則，就係叫共同犯罪或者叫伙同犯罪咧呢個原則係咪可以用喺非法集結咧同埋暴動罪咧？咁上訴庭尋日咧就有一個嘅判詞，咁啊裁定共同犯罪呢個原則咧可以喺非法集結同埋暴動就適用嘅，咁提到咧，唔係喺犯罪現場嘅犯案者咧，一樣係可以入罪嘅。咁啊，即係包括咧，有啲咩情況咧？譬如喺現場附近擔當所謂哨兵啊，通知啲參與者警方嘅行動同埋部署啦，揸車接送啲示威者離開啦，用社交媒體去傳一啲信息鼓勵或者係宣揚某一啲嘅暴動或者係非法集結等等咧，呢啲咧都係喺上訴庭這個。呢度咧係提出咗列出咗係唔在場有構成即係暴動或者非法集結有一個嘅伙同犯罪嘅情況。嗱呢個背後理念係咩咧？或者個影響係點樣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傾。一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華，早晨。 早晨。 早晨，湯家華。頭先講到有關於上訴庭尋日裁定有關於律政司呢一個嘅係咪共同犯罪呢一點有提到嘅，都想讓大家了解一下先啦。所謂共同犯罪係有冇啲咩條件要特別係提到嘅咧？即係所謂共同犯罪係有啲咩條件先至成立嘅咧？ 首先咧就嗰、那個被告咧，是需要是一起參與去做一件違法的事。咁控方要證明的呢，就不但只證明他同一個即同其他違法的人士呢是有一起的共同目的，仲需要呢證明他在某一個程度上呢是有參與呢個共同目的的。咁即係話如果你大家去同意去干犯呢、這個暴動罪，但係其中一個人咧就留喺屋企，從來乜嘢都冇做過，佢只係話我認同呢樣嘢嘅啫，咁就未必會係被判干犯到呢、這個暴動罪。但係如果你係有參與呢個犯罪行為嘅其中一啲主要嘅元素咧，咁我就覺得係有機會咧係犯咗呢個暴動罪。 主要元素咁头先你就即係举咗例子，如果喺屋企冇做嘅任何嘢，只係认同就冇问题啦。咁而家有啲人啲例子呢就举到因为见到上诉庭都举咗一啲例子，所谓符合共同犯罪嘅原则呢就包括但唔限于6类人士。其中一个呢就话有人喺社交网站或者打电话啦鼓励或者宣传参与其中咁。 咁大家就會諗啦，如果喺社交網站有一啲相係影咗當時一啲當時所謂一啲犯罪嘅情況，咁有人轉發或者有人 like 咗，咁呢啲情況又算唔算係頭先講到話係共同犯罪嗰啲可能咧？ 共同犯罪目的咧，就其實係講緊大家一齊去犯一條罪，咁所以如果你事後你擺啲相啊，或者你認同嘅行為咧，就唔係一個共同目的，而係已經發生咗個罪行，咁就我覺得唔相關嘅。所以一定講嘅咧就係未發生之前同埋發生嘅期間，你有冇參與呢個犯罪嘅行為？ 但呢個都好闊，頭先 參與就即係要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嘅，都即係要睇每一件案件嗰、那個案情嗰、那個究竟係點樣樣，所犯嘅係咩罪？其實一點重要嘅就即係陳素平都提出呢、這個共同的呢、這個基本原則喺我哋嘅普通法嘅制度之下咧，其實係適用於所有嘅案件嘅。所有案件如果但係除非咧，如果立法會通過一條條例，就寫明話某一啲普通法原則係不適用咧，咁就呢個係例外。但係喺我哋而家所討論緊嘅呢個即係公安條例裏邊咧，就並冇明文講明呢啲普通法嘅原則係不適用，咁所以咧就初審法官咧係其實係犯咗一個法律上嘅錯誤嘅。咁所以並不代表啦法律係有所改變。 Okay. 只不過法官喺應用法律嘅時候咧。是即係犯咗一啲錯誤。 即係有一個釐清啦。咁但我都想搞清頭先湯家驊話，如果件事發生咗之後，咁你事後喺社交媒體嗰度轉發，咁就應該冇問題啦。咁但係譬如而家講緊有時尤其是之前一段時間見到一啲社會運動咁樣，可能涉及一啲暴動或者非法集結嘅情況，嗰、那個維持都幾長，可能幾個鐘嘅。咁但係你嗰段時間有一啲轉發新聞相片啦等等，或者轉發一啲人影咗嘅即係一啲行為嘅相片，會唔會都造成所謂一啲鼓勵嘅效果，就跌入咗而家話共同犯罪呢一個範圍咧？ 我覺得呢樣都唔可以一概而論。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要被告咧，你係要控方要證明你有一個犯罪嘅意圖。咁即係如果你純粹係貪得意啊，或者係朋友討論啊，咁去喺網上去傳信息，而你係冇一個犯罪意圖咧，去一齊去干犯呢個暴動罪咧，咁、 okay. 我覺得係。原則上是不應該受到檢控的。 咁另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佢嗰個人從來都冇出現喺現場嘅，因為一般人理解，譬如暴動或者非法集結，可能都要喺現場出現先係。咁而家就話如果完全冇出現過喺現場嘅，佢喺事前有喺社交媒體嗰度有所謂鼓勵啊，或者即係提及過啊咁樣，呢、這個會唔會都可以係用到共同犯罪嗰個原則而涉及嗰個罪行？ 我覺得未必會，但係佢當然佢係有機會干犯咗呢個教唆罪啦，或者係串謀罪啦，咁即係唔係當然一定要用呢條罪去告佢。 OK， 總之你同任何人係合謀或者係大家同意去推動一個犯罪嘅行為咧，其實你都係有機會被告。不過即係視乎係用乜嘢嘅罪名去檢控你啦。即係共同犯罪呢個原則咧，一般嚟講係適用於。我剛才講過係某一程度參與的行為，所以參與的行為是要由法官在個根據個案情去釐定乜嘢嘅行為才會構成呢個參與的行為。 因為我聽落咧，而家要譬如講緊暴動或者係非法集結咧，要共同犯罪，其中一個關鍵元素好似都幾睇係咪有一個鼓勵嘅性質啦。咁呢一個係咪首先呢個係咪關鍵先啦？我想問先咗。第二就係同煽惑暴動罪咁係咪個本質上都有啲類近咧？又 煽惑暴動罪就煽惑暴動罪啦，即係你慫恿人哋去犯罪啦。咁呢個就唔需要證明你有其他人有個共同目的嘅。OK。咁但係你話唔係煽惑罪，但係你係鼓勵人哋去參與咧，咁就即係視乎你嗰、那個鼓勵嘅程度有幾大嘅力度，令到嗰個犯罪嘅行為係實踐到。咁正如我頭先解釋咧，一般嚟講係即係每件案都唔即係未必一定相同，咁所以你都要睇當時嘅所有嘅情況係點樣。 但如果你霎時間問我咧，我就覺得如果你係鼓吹一個暴動咧，我覺得係告佢係煽動煽惑或者係呢、這個串謀，可能會係適合啲。 嗯嗯。另外都有啲嘅具體例子嘅，譬如因為今次佢講到一啲上訴庭有啲接納咗律政司嘅例子啦，其中提到話有人喺現場附近提供支援，咁啊舉一啲例子，好似話收集一啲裝備啊、磚頭啊、汽油彈啊、其他武器等等，咁呢個都係叫共同犯罪，呢啲比較清晰嘅。咁但係有啲人就問啦，如果所謂支援係一啲急救服務啊，或者一啲急救員嘅現場，或者有啲鋪頭自己放啲所謂物資啊或者水擺喺度俾一啲現場嘅人拎嘅，咁呢一类又算唔算叫做提供一啲嘅支援俾佢哋咧？ 要视乎有冇犯罪意图啦。我觉得如果系铺头就咁摆啲嘢出嚟，未必会显示咗犯罪意图。或者系救人嘅，你纯粹为咗救人嘅，咁我觉得亦都好极大可能咧，系个法庭唔会认为系有一个犯罪意图。个犯罪意图系你要大家同样有个目的，就是、一齐。去搞暴動，咁就你係從呢個角度去睇每一個人嘅行為係咪去到呢、這個搞暴動呢個目的，咁啊，即係當然你一齊去搞暴動咧，係參與嘅程度可能每個人都係有別嘅，咁但係到最終嚟講，最緊要都係要令到個法官相信你嗰個參與程度係。相當是令到那個犯罪的行為是實踐到。 我舉多一個具體例子嘅試下，因為頭先你講到都幾睇個意圖嘅咁。咁如果嗰個人佢冇一啲嘅實際行為喺現場做嘅，而家有啲人就話譬如佢喺見到下面現場有人係做一啲即係懷疑非法集結或者暴動嘅情況啦，咁佢喺屋企入面嘅，佢自己大叫一啲口號或者叫加油咁呢一類情況。会不会是因为个意图上面是跟下面即是做紧实际动作嗰啲人是即是一致咁而达至一个叫共同犯罪嘅情况咧？又 我哋要分清楚，你嗌口号咧，你可能系认同嗰、那个某啲人嘅行为嘅背后嘅目的，未必系会认同佢要搞佢系暴动，大家要明白咧，当你发生暴动嘅时候，其实。可能有好多人其實背後的目的是不同的，可能有些人就是要表達不滿，有些人就表達不滿 的目標是政改，有些人的目標就是警察即是暴力，有些人就純粹是很憎特首，這些都 不是重要的，重要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去干犯公安条例里边暴动嗰个定义，即系话三个人以上做一啲威吓其他人嘅行为。咁所以如果你咁啊，纯粹嗌口号咧，你未必 即系嗌加油咁样啦。譬如有啲人话举个例子， 加油，你可能系叫人哋即系觉得嗰个背后嗰个目的，即系背后嗰、那个我哋英文叫 motive 啊 ，OK， 即系中文系咩啊？ 动机 应该是动机是啦 ，OK， 对唔住，个动机同你嗰个目的是有分别嘅，你动机可以唔同，但系个目的呢，如果大家的目的都是干犯呢个暴动罪咧，咁无论你背后嗰个动机是点样都好咧，你都会犯罪。咁所以你纯粹话叫加油，咁你可能只是同认同背后嘅动机，而唔系认同嗰、那个干犯暴动罪嗰个目的，咁所以未必可以证明到佢系有一个共同犯罪嘅目的。 其實好，我聽都好似即係法庭好講睇嗰個嘅即係意圖啊，或者動機啊等等。咁其實有冇需要今次律政司係即係出手係要釐清成個共同犯罪嗰個嘅原則性咧？又 我覺得律政司嘅考慮係相當簡單，有法官錯誤引用咗法例法律，咁係應該矯正嘅。咁喺我哋嘅刑事嘅制度之下咧。就雖然矯正咗，但係已經判無罪，嗰啲都係無罪㗎啦，即係無得追翻嘅。咁就嗰幾位被告就可以講係好幸運啦，因為佢哋本來有機會入罪嘅，而家就判咗無罪。 咁但係釐清個法律係需要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呢、這個錯誤可能即係不斷咁去即係凝聚落去，令到可能其他嘅法官都有所混淆，咁就喺法治嘅角度嚟睇就不可接受啦。 嗯， 所以律師一定要上訴嘅。 嗯，我想問一問，其實今次譬如講緊非法集結咧，其實條文我都講明係話，凡有三個人或者多於三個人嘅集結在一起咁，佢第一句就已經有呢個前設嘅。咁如果而家喺共同犯罪即係再清晰釐清咗嘅情況之下啦，會唔會出現咧有一個人做一啲嘅擾亂行為，另外兩個人唔喺現場嘅，咁就夾埋就變咗三個人啦，咁就會變成所謂非法集結，因為佢哋共同犯罪又有共同目的咁去擾亂咁，會唔會係咁樣噶？ 我覺得有機會㗎，有機會嘅，即係假設頭先非法集結唔係一個好嘅例子啊， okay. 即係暴動罪啊，譬如有人掟磚頭，有人喺後面運啲磚頭俾佢掟，咁所以佢自己本身唔係掟磚頭，但係佢係肯定係干犯，因為佢有個共同目的去威嚇其他人，咁所以我覺得肯定係會因為呢個共同目的嘅原則。是同時間都會被判干犯了暴動罪。 咁但係個範圍好大嘅咯，就去到可能頭先所講嘅一個情況，即係極端啲啦，一個人做一啲擾亂行為，可能有其他人喺網上面有啲嘅所謂鼓勵嘅情況，咁就已經可能係非法集結嘅咯。咁同大家初初理解話要三個人即係集結埋一齊呢、這個前設好似又好唔同，嗰、那個門檻即係 三個人係最低 係 最低嘅要求。 嗯 啊，老實講，非法集結或者暴動罪點會係得三個人咧？從來都唔會噶嘛。不過呢個係一個最低嘅要求，同埋你講話個範圍好闊，咁我覺得你嘅講法有好得意啊。即係你可能認為哦，法律係咪應該多啲漏洞咧？係多啲人有啲窿窿罅罅俾人哋透過啲漏洞去干犯法例去即係擾亂社會咧，為社會造成傷害咧。喂，呢個思維係錯，對唔住。OK。 唔係，我意思係會唔會即係可能即係大家一般認知嚟講，以為喺現場即三個人就係非法集結啦，有個咁嘅前設啦，即係最少三個人。但係而家日後， 如果你尊重社會秩序、尊重法律，你唔會無端端會犯罪咯，對唔住咯，即係係咪？你係有你係根本上你應該有一個犯罪嘅意圖，就係話我要結合多過三個人去威嚇全香港其他人。喂，對唔住啊！你有咁嘅諗法，你然後去投訴個法律範圍太廣。咁啲係咪有啲本末倒置啊？對唔住， 有啲人咁樣講啦。咁另外咧，就想問一下啦，呢一個對於日後嘅案件， 呢啲人係唔應該咁樣想嘅。 OK，OK， 好。 對 於日後嘅， 應該為呢啲人咁樣想。 對於日後嗰啲案件嗰個影響會幾大咧？呢個釐清咗之後， 其實我奇怪啲，好多傳媒都問佢影響幾大。其實我而家講嘅個法律不嬲都係咁啊，原則不嬲都喺度嘅啊。只不過有一位法官錯誤引用，但如果呢個法官錯誤引用嘅時候，其實結果都係同上訴庭講係一樣嘅。咁所以你話有幾大影響喎？咁即係問，喂個法律由開頭第一日就已經有咁嘅效力嘅時候，咁啊已經係有咁大嘅影響啦。而家係冇增加到嘅影響。 因為我見即係頭先你講到有啲傳媒啦，或者坊間有啲嘅關心，就係話會唔會對於市民有一個即係濫告嘅一個憂慮，咁有啲咁嘅睇法嘅咁。 絕對冇啦！如果係濫告嘅，咁啊法官就唔會放人啦，係咪？咁我哋一切都係睇法律辦事嘅。我不過只不過咧，我認為咧，香港如果要有一個比較堅強啲嘅法治嘅文化咧，其實大家唔應該去揾一啲窿窿罅罅，話點樣我可以逃避法律嘅制裁？呢啲係一啲對唔住係違反法治原則嘅一啲諗法，對整個社會嚟講係完全即係有害嘅。我哋嘅想法就係話法律係咁嘅要求，我哋係盡量係去遵守呢個法律，唔係去揾啲窿窿罅罅去睇下點樣我哋可以逃避到某一啲犯咗刑事行為嘅檢控。 OK， 另外就想問啦，而家即涉及原本講嘅案件嗰三名嘅人士啦，咁啊而家罪名不成立啦，佢哋可唔可以就住上訴庭今次呢一個裁決再上訴去終審法院，可唔可以咁樣噶？ 佢哋係邊啲啊？ 即係講緊三名嘅被告啦，就住上訴庭今次對於即共同犯罪呢一個嘅釐清，關唔關佢哋事㗎？其實 我覺得嗱，唔可以話唔關佢哋事，但喺法律上咧，佢未必有一個足夠嘅法律地位咧，係去上訴，因為佢已經被判無罪。同埋重要咧就係上訴咧係要證明到上訴庭嘅判決係錯嘅，你才可以去上訴噶嘛。即係我嘅理解就上訴庭係絕對係啱嘅。 Okay. 因為呢個基本原則係一個好廣泛嘅原則嚟嘅，都唔係上訴庭作出嚟嘅。亦都有好多案例支持嘅，咁所以你话上诉庭呢方面嘅错咧，对唔住，我好难认同。 OK， 好啊，唔该晒汤家华，同阿汤家华倾到呢度啊。汤家华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嚟嘅。继续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有严女士，早晨。 喂，早晨， 你好啊，请讲。 各位听众早晨，系啊，我想讲一讲咧，关于学校嗰个复课三分二即系有可能复课之后咧就回复翻三分二学生上课嘅。咁但系咧，我哋就系响学校做功课辅导导师嘅。咁其实我哋已经停咗好多个月系冇实体课上噶啦。咁只系 Zoom 嘅啫。咁因为 Zoom 我哋学校又唔可以提供太多嘅课室俾我哋嘅，所以我都冇得翻嘅根本。咁所以咧，而家我都想知道，如果到时复课之后系复课嘅话，咁我哋功课辅导班嗰啲有冇得上翻實體課咧？咁但係教育處係冇提到呢一點咯。 呢、這個都睇下嚟緊嗰個會再公布係點啦，因為啲消息都話會再公布嘅。唔該曬阿嚴女士，同阿嚴女士傾到呢度啊。嗱，各位即係頭先講到有關於即係家長都關注啊，嚟緊復活節之後咧，係咪有一啲嘅班別咧，或者可以人數上面可以翻半日課咧？呢、這個咧都係即係要再睇下進一步嘅公布。不過如果你關心嘅話，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睇法。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型肺炎疫情转趋缓和，消息说教育局正是研究进一步放宽复活节假期之后中小学和幼稚园免授课堂的安排，由目前最多三分之一的学生人数回校上半天课提高至三分之二，无需以全校的教职员检测作为放宽免授课的条件，预料最快今日会公布详情。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据了解，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昨日同旅游业界会面，商讨复办本地团的事。政府抛出多项辣椒，包括本地游参加者必须符合三项条件，其中一项已经注射两针疫苗后一段指定日子，或者是有72小时内有效的阴性报告，又或者参加团之前一刻愿意做快速测试。据了解，当局在会议上提出相关建议之后，业界全部反对，批评措施扼杀本地游生存空间，因为消费者会觉得参加本地游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但可以自己去本地景点和食肆。苹果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没有源头不明的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现时本地源头不明的个案比例下跌，如果趋势继续，源头不明个案比例已经很少，甚至消失一段时间，本地个案都是一些相关个案在检疫中心内确诊，这些就不用担心。相信现在是接近第四波的尾声，希望冇不寻常的群组出现，咁样就希望能够达至清零。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中港两地政府自从今年初起就 BNO 英国国民海外签证实行反制措施，唔再认受 BNO 护照为有效旅行证件之后，再度向外国施压。路透社引述外交官员消息，指港府写信俾多国领事，要求对方跟随停止认受 BNO 护照。包括英國和匈牙利等確認收到信件，但是多國未見服從。港府證實曾經知會所有簽訂工作假期計劃協議的國家，要求參與工作假期計劃的香港人應該只限於特區護照持有人。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2019年7月28日的上環衝突，健身公司東主夫婦和16歲少女被控暴動罪，經過審訊之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后来要求上诉庭厘清，伙同犯罪原则可不可以套用在公安条例的非法集结和暴动罪案件。上诉庭昨日颁下判词，裁定有关原则适用， 不在犯案现场的犯案者同样可以入罪，包括以哨兵方式通报警方布防以及揸车接送示威者离开等等，否则将会造成显著漏洞。有曾经处理社运案件的大律师说，暂时未能够估计判词对于日后案件的影响，但是相关控罪的检控门槛降低，最终要视乎控方怎样诠释被告的案情和角色。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九巴昨日宣布将会在下个月四号凌晨两点半起调整票价，大约350条九巴独营路线平均加幅是 5.8%，51条联营过海路线加幅就是 8.5%。 新票价实施之后，九成的乘客每程多付1毫至9毫，但是马场路线票价就加到超过50元一程。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昨日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去年11月16号以来首次无源头不明个案，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对内继续巩固防控措施，堵塞检测追踪方面的漏洞，而对外就要严防外来输入。特区政府必须要秉持零紧密松的原则，等本地疫情清零之后一段时间，才能够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运输署在全港主要干道装设1200组交通探测器，包括几百组蓝牙探测器，有人提出私隐关注，署方就强调系统的目的是计算车流车速等数据，政府应该开诚布公，释除疑虑，多考虑不同替代方案。各界亦都要明白，事事政治化，对任何数码化管理都抱怀疑或者抵制态度，香港好难前行发展。明报社评。 信報的社評就提到，內地輿論集中火力炮攻 H&M， 導火線就是幾個月前的一份聲明，對於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強迫勞動和宗教歧視的指控，為何在當時並沒有掀起一絲涟漪，現在才會被翻舊帳引發軒然大波呢？有分析就說，可能是與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談判有關，假如中方高調反擊就是談判的策略，協定最終能否簽署落實是這種策略的成敗指標。信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監管機構決定執行前朝留下的審計要求，隨即震散了當地的中概股，不單止科企，商界亦因為兩地相左的法規左右做人難，白宮今後在金融系統上鉛制和挫損北京的種種辣椒，相信是以香港为主要战场，即使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稳健，亦都必须超前准备，小心谨慎应对。经济日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伟华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賣好多年㗎喇，佢就跌到咁低，使唔使呀嘛，好過、 走咗攞翻啲錢買翻一啲黃道啲正氣啲嘅股票，要今年咧啲舊經濟股咧仲有得升嘅，捉翻10%，但係佢捉翻10%咧好過彩。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政府現正免費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優先群組包括較高感染風險或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2021年3月26日，上诉庭裁定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罪。 本港新增9宗确诊，4宗属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个案。 文凭试下月23日开考，考期缩短至4周。 北韩试射2枚导弹，美国、日本谴责，南韩深切关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度啊。头先讲到有关于咧系教育局咧系咪研究紧咧进一步放宽有关啲复活节假期之后咧中小学同埋幼稚园一啲面授课堂嘅安排，有啲报章嘅消息咁就话由而家最多1/3嘅学生人数啦，就翻学校上半日堂，可以咧系提高到2/3嘅。呢个就系其中经济部嘅消息都系咁讲噶。咁而家咧系如果要全校嘅学生都可以上半日面授课咧，有个条件啦，就系要一啲全校的教職員都要是定期做檢測的學校才行的。見到呢經濟日報的消息都說復活節假之後這個安排都會是維持住的。如果你是家長或者學生都可以的，對於這個的復活節之後假期之後的一個的放寬面授課的安排呢怎麼看，歡迎打來1872311。另外呢就想說一下抗疫都超過一年了，經常都聽到說抗疫疲勞，可能你都有些同感，即是都抗疫了很久了，很多东西都可能受住限制，好像这些社交距离措施等等，有些人就说没得去旅行等等。有些机构都做了有关于香港人抗疫疲劳的调查，就说这四个字抗疫疲劳实际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些行为。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有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依丽。是不是你们都有做到一个调查关于抗疫疲劳，是几时做和访问了多少人 的？没错，我们香港红十字会呢就委托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那就在农历新年前呢就用电话访问了728位香港市民，那就看一看呢其实即抗疫都已经超过了一年了，那大家的状况是怎样，还有我们特别有兴趣呢其实就是想知道一下呢其实即大家的一些健康行为，因为我想即要继续保持住一些即跟从公共卫生的措施啊，要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呢，其实都是一些即我们想了解的部分来的。 有没有找到什么的结果呢在这个调查里面？ 有啊，因为呢我想抗疫疲劳啦，很多市民都已经成日都会讲啦，但其实抗疫疲劳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很单一话因为抗疫的时间持续了很久，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觉得即是身心俱疲呢？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呢，其实我们发现抗疫疲劳呢原来是分开3个层面的。里面呢有一些是情绪啦，真的好像刚才大家所讲啦，是因为抗疫呢而可能真的感到抑郁啊、焦虑啊，或者可能也都出现一些身心状况，有些朋友可能是未必真系瞓到觉啊，或者系佢哋会觉得即系身体都好多唔同嘅唔舒服嘅感觉。咁有一个部分嘅抗疫层面咧，其实系认知，即系大家点样去睇今次个疫情，系唔系一个严重嘅疾病咧？自己有几大机会会染上咧？如果真系染上嘅时候，其实个严重性可以有几多？咁最后亦都系包括咗咧，对于嗰个嘅抗疫措施嘅态度，会唔会真系带嚟好多嘅不便？ 情绪那些就比较易明一点，不如讲这一方面先。讲到即是抗疫疲劳在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发现的？有没有说发现到即是香港人现在在这一方面的严重性是怎样？ 係嗱，其實咧，我哋嘅發現咧，係香港人對於個疫情咧嘅認知咧，係都即係覺得佢係好嚴重嘅，即係因為都有唔少嘅市民咧，即係話翻俾我哋知咧，佢哋都覺得係嚴重啦，自己都有機會會即係染病啦。而我哋都見得到咧，呢一個認知嘅層面啦，其實都同咧佢好多行為有關係，即係包括咗會唔會影響到佢哋真係跟從即係政府嘅指引去做，或者到佢哋自己係有唔舒服嘅時候咧，佢會唔會真係主動去求診或者去打疫苗啊？咁呢啲其實都係同佢嗰個認知層面啦、情緒層面啦，都係好多關係嘅。 嗯，態度咧，我見有一個就係話態度啊嘛，三個層面：情緒、認知同態度。咩叫做態度上面抗疫疲勞咧？即係點？ 嗯。係啊，其實可能佢咧，即係態度意思咧，就即係佢可能真係覺得有一啲嘅即係措施對佢嚟講係造成好多不便啦，或者咧佢都真係會覺得其實我哋都做得唔錯啦，係咪時候可能都應該放寬一啲嘅措施？咁、有趣嘅咧係我哋見到即係除咗抗疫疲勞之外咧，其實有一啲嘅即係因子咧都會令到呢啲行為係受轉變嘅。其中一個咧，我哋想特別即係強調咧，係個社交嘅支援網絡啊。如果咧受訪者咧，其實佢有一個更完善嘅社交網絡，即係佢多啲朋友啊、家人啊去支援佢咧，其實對於佢做呢一啲嘅健康行為咧，亦都係即係比較理想，即係真係有一個支持嘅效果喺嗰度。咁、所以咧，我哋香港紅十字會咧都好想即係鼓勵公眾人士啦，即係其實抗疫疲勞唔單止即係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啦，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同公共衞生係息息相關，因為即係同我哋嘅行為係非常之有關係，係、啦。 不如咁啊，你頭先講到話即係社交網絡啦，不如都提下啲咩人係特別需要留意嘅，係咪即係可能係得啲獨居人士，可能呢啲咁嘅社交網絡就即係相對弱一啲，咁佢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有冇一個抗疫疲勞嘅情況。如果有嘅話，係咪又需要去到睇醫生啊、求醫咁嘅情況咧？ 係啊，其實咧，我哋因為即係自從疫情開始，我哋都喺前線接觸好多唔同嘅一啲市民啦。其實有一啲人士咧，好似你頭先講到啲獨居長者，佢哋可能嘅人際網絡未必係咁多嘅支援，或者可能一啲嘅即係新來港嘅人士啦，或者少數族裔嘅人士啦，其實佢哋去接收一啲健康資訊咧，其實都真係未必咁好噶。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即係鼓勵大家，如果有時間咧，其實即係可能每一日真係花三分鐘嘅時間，試下去揾下你身邊嘅一啲朋友啊、家人啊，可以同佢哋傾下偈。如果佢哋真係有任何疫情嘅問題咧，大家一齊去揾答案，甚至乎簡單到咧，可能真係只係了解一下佢哋而家嘅即係情緒狀況，大家係咪都覺得 OK？ 咁其實已經係即係好幫到咧去建構成個抗疫嘅網絡咯。 嗯，頭先都講到話即係紅十字會喺疫情之下都有啲抗疫疲勞嘅即係接到一啲人嘅求助啦。有冇話你哋自己有啲個案都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印象深刻啲嘅？等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會唔會都有抗疫疲勞咁。 都有噶，我哋咧其實即係一路都會有啲嘅人士嚟去揾我哋，咁我哋有一啲嘅即係義工啦，或者係心理學家啦，其實都會去做一啲即係單對單嘅面談啦。咁最近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個案咧，可能係佢本身自己咧就係做一啲嘅零售行業嘅，咁佢成日都要去接觸客人啦。咁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咧，佢就發覺自己每接觸完一個客人咧，其實佢都即係好需要要去洗手或者潔手，咁但係佢嘅工作崗位其實又唔容許佢去做呢件事嘅喎，咁佢就即係其實好困擾啦，同埋佢發覺自己咧一路去望嗰一啲嘅即係信息咧，其實就一路碌手機係唔停嘅，又發現即係個病毒又點樣變種啊，疫苗嘅一啲狀況啊，佢自己就會好緊張，佢緊張到咧，佢話其實去到一個位咧，係已經開始未必做到嗰啲嘅抗疫嘅行為啊，因為佢覺得個人係好攰，同埋咧嗰個無力感好強烈，咁所以佢就走嚟揾我哋啦。 即係太多要做嘅抗疫措施啦，係嘛？即係 太多啊，係啊，同埋其實喺我哋臨床上高咧。真正同呢一個受助人去見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咧，佢係有啲強迫症嘅狀況嘅。咁強迫症就唔係單單即係抗疫疲勞咁簡單啦，佢真係臨床上高一個疾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及後咧都要轉介佢去精神科咧，繼續做一啲長期嘅跟進咯。 今次調查有冇即係頭先你講到呢一啲所謂強迫症嘅情況咧，都見到有幾多比率啦？有冇關唔關呢方面事噶？調查 我哋咧就冇特別咧係做一啲即係臨床上高嘅量表去睇翻大家嘅一啲精神狀況啦。咁但係咧，即係喺我哋今次嘅研究裏邊咧，咁就未算話即係好多嘅市民咧係真係喺情緒層面咧講到俾我哋知咧，佢哋嘅情緒係因為疫情而變得非常之差嚇。咁其實都可幸嘅，亦可能香港人仍然都係有啲抗疫嘅能力啦。咁同埋即係呢個可能都同嗰個即係疫情咧有即係起起落落咧會有啲嘅關係。即係畢竟我哋嗰個嘅研究咧就喺農曆新年。 年前去做嘅，咁同而家呢一刻嘅狀況可能亦都會有少少嘅不一樣。 頭先講到嗰、那個例子啊，我係咁碌手機啊，可能好多人都有，尤其是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好多資訊出嚟啊，會唔會反而咧睇得多呢啲資訊咧，就係、是、啊、哦，就係、是、去到抗疫疲勞啦，咁所以有啲反效果，令到佢哋可能唔想再睇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影響嘅咧又。 是非常之好，因为呢我们在个研究里面就发现，如果你那个的健康知识其实是越高，你的一些的即是卫生的行为其实是做得越好的，即甚至乎可能讲紧即疫情一年，但你仍然都会继续去坚守，即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减少一些聚会感。但是呢讲得好呢，就是那个资讯的即接收量呢，可能都是要在一个即中庸之道，因为如果是很过量，甚至乎你开始发觉自己呢是即不由自主地不停地睇，同埋唔睇咧，你係好唔安樂嘅，冇辦法即係將個人去平靜咧。而可能呢一個嘅行為已經嚴重影響緊，即係你日常生活，可能你翻工啊，或者湊小朋友啊，都冇辦法集中注意咧。咁去到呢啲情況，我哋就好鼓勵大家咧嚟揾我哋去幫手。 其實抗疫疲勞會唔會即係頭先所講咧，影響你接收？可能如果好極端嘅，影響你接收一啲資訊，去到唔想睇嘅。如果咁嘅情況，會唔會反而令到一啲人對於譬如而家成日都講話要？有事就去睇医生啊，或者即系最好就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啊。呢一啲层面上面嘅政策咧，都有影响咧。呢、这个调查入边睇唔睇到呢样嘢？ 其實咧，我諗呢一個咧，就可能我哋覺得今次嘅調查未必真係因為係一個唔同嘅時段去睇，但係嗰個抗疫疲勞嘅轉變啦。但係你頭先所講咧，當壓力越大啦，其實人嘅表現咧係不一定會越嚟越好嘅，而佢嗰個呈現可能會好似一個調轉咗嘅 U 咁樣，即係當我哋嘅壓力咧過咗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人嘅行為就會開始轉差，個情況就好 關心啦，就去到 反而唔好，係啦，好似我哋頭先嗰個個案咁樣咧，佢話佢開始做。唔到佢以前做緊嘅一啲即係抗疫嘅行為，因為佢開始覺得自己好攰、好無力，同埋即係已經開始好似想放棄啦，因為唔想再去做嗰啲事情，好似都冇幫助嗰個成個疫情嘅控制。 咁好啦，如果我哋而家已經係抗疫疲勞緊啦，咁有啲咩建議係可以防止或者係減少呢一啲抗疫疲勞嘅情況呢？ 嗱，冇錯，我諗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我哋點都要有個平衡嘅。當然，我哋要繼續保持嗰個警覺啦。但係喺可以嘅即係層面上高咧，都做一啲咧可以幫自己減壓、舒緩身心嘅一啲活動。如果出去一啲可能人比較少啲嘅一啲户外地方啊，仍然繼續當然保持住我哋自己嘅公共衞生措施，戴住口罩啦。咁即係俾自己有一啲放鬆嘅機會，其實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係覺得自己都好困擾，多啲同身邊嘅人去交流，因為我哋嘅研究都見到嗰個社交支援係真係好幫到大家。咁但係如果你話已經去到一個咧，自己都覺得未必自己一個人已經可以處理到嘅地步，咁其實咧都可以同身邊嘅即係一啲嘅如果可以嘅話，揾到一啲嘅醫生啦、社工啦，甚至乎即係揾我哋紅十字會心理支援服務啦，咁亦都可以即係我哋可以幫忙去睇一睇，需唔需要一啲長期或者係專業啲嘅跟進嘅。 嗱，簡單講下，你哋如果真係揾你哋幫手，可以點樣揾你哋啊？ 咁我哋咧，其实我哋嗰个情绪支援咧嘅电话号码咧系51645040，51645040，咁可以喺办公时间打电话俾我哋啦，又或者咧即系用社交媒体短信俾我哋都得嘅，咁、 okay. 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咁我哋之后就会再同大家做翻个跟进。 好啊，同阿张依丽倾到呢度，多谢你。张依丽咧就系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讲到喺疫情之下都相当长时间啦，抗疫咁系咪都有抗疫疲劳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嗰个嘅情况，嗱，继续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有卢小姐嘅，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张学文， 系早晨，你好，请讲。 我想讲下咧，系准备复课啦，咁我系一个家长嚟嘅，咁我个小朋友系中学噶啦，吓， 系， 咁身边见到好多朋友咧都系家长啦，咁佢哋如果系有两个小朋友唔同学校咧，已经系好难搞噶啦，其实，咁我就特别想讲咧。会唔会即系学界咧去谂一谂，去真系行翻正式行翻半日制啊？吓，咁去疏导 佢而家复课都系半日制噶，如果系咁。 系啊，我话即系真系 eventually 即系系 即系唔再有全日制学校嘅先。哦、OK， 我谂家长而家最麻烦嘅一个位就系唔知道一个礼拜后或者两个礼拜后又会变成点啊？ 吓， 系啦，咁亦都我都想講咧，其實我係啱啱呢個禮拜發生咗一個學生佢輕生嘅 我女女是她的好朋友来的。 嗯。 她刚刚即其实几日前发生的。咁呢兩日我都陪住我女女啦，同埋佢哋一班同呢個小朋友個好好關係嘅一堆朋友。咁、其實我見到個狀況就係、呢如果佢哋即係 on and off 唔係全部 zoom 嘅，間唔中都會真係每日可以有幾個鐘頭見面啦。即係人係需要呢啲嘅 bonding 同埋 relationship building 嘅。咁、再講我都即係同佢學校老師啊、社工都有交流啦，為咗呢件事。咁、其實都感覺到老師係好傷心、好大壓力。咁佢都會，即係我不論係老師、社工或者我女女自己啲學生也好啦，即係感覺到佢哋嗰個 guilty 啊，嚇。 OK， 佢哋嘅 guilty 就話：，哎，其實如果我哋可以見多啲面，咁可以同呢個同學仔傾多啲偈、了解佢多啲，咁嗰件事就唔會發生啦。 咁而家即係話啲消息話可能復活節多翻啲翻學嘅機會啦，呢、這個聽落都係一個好消息啦，希望 係 咪？ 絕對係啊，不過就係講緊嗰樣嘢，即係政府或者學界會唔會有啲嘢咧？我哋新常態之下咧，即係唔好再好似喺度避沙蟲咁樣，而係好正面地、好 firm 地，我去點樣去做，去 okay， 做一個新嘅生活啊 ！OK， 好啊，唔該曬阿盧小姐，佢講到佢作為一個家長啦，佢女女嗰個嘅情況等等啦。仲有黃女士嘅聽你嘅電話，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系你好， 我想讲讲咧，而家个三分一翻学嘅情形啊。咁咧，我个小朋友咧系读五年班嘅。 系。 咁佢好好彩，被学校咧安排咧系啲三分一嘅学生，因为佢五年班。 系。 咁学校咧好多时咧都会安排五啊六年班啲紧要啲嘅班咧就会复课先。咁一二三年班就牺牲咗啦。咁但系咧，其实我慢慢我发觉最近咧，原来呢个牺牲系冇必要嘅，因为有啲学校咧已经系全面复课。那個條件就是只要那些師生全部檢測， 是老師啊，教職員全部教職員檢測， 全部啦。我覺得這個條件一啲都不苛刻，有什麼問題？你做食肆工，你做一個清潔工，都要去攞樽檢測㗎。為什麼老師做不到這一 part， 令到學生可以不復課到呢？那另一個問題就是，曾經校長用 Zoom 同我哋嘅家長傾過，就話啲學生復課後成績大退大倒退啦、，Zoom 上面又玩啊，學唔到嘢啦。咁、既然你覺得 Zoom 係唔可行嘅，點解你唔去叫啲家長去督促學生去温習，而唔去督促嘅學校嘅師生去做檢測，而令到啲學生去復課呢？你明知面授課係好緊要。 有冇反應啊？同學校你哋 有，我同學校反映，咁學校咧就話：這個咧係明白我嘅問題，但係亦都唔可以覆蓋全部家長嘅意見。咁、我想諗下，我心諗家長唔通有意見會唔想翻學咩？如果佢擔心真係唔安全嘅，其實佢有渠道同學校講話，我暫時都係唔想或者咩又可以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都冇收過學校啲面冇任何嘅嘢去問我嘅意願，點解佢可以代表曬全家長嘅意願咧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講到學校嗰個情況，佢都希望可以咧全校可以做到一個復課嘅情況。嗱，你又點睇咧？歡迎打你1872311，講到復課嚟緊可以多啲放寬嘅措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九名人员和四个实体实施制裁，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冻结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他们交易，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说，英方日前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外交部负责人已经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多间外国企业

係少咗喺即係對機構嗰方面咧去揾服務，即係佢哋而家好多時喺網上自己去揾一啲嘅人去俾意見啊咁樣咧，就所以傳統嘅服務佢哋未必係咁多去揾。 系 咁，但系我哋网上面嘅服务，事实上都系真系几多即系青年人系想同我哋倾偈咯。 嗯，你自己评估有一啲怀疑学生自杀数字嘅上升嘅原因系咩咧？ 我谂我哋比较关注而家因为复咗课咧，其实对于学生嗰、那个重新适应上课嗰个压力都几大，尤其咧。追課程啦，一翻學就要考試啦，咁同埋咧，其實喺停課期間咧，家長好多時都同一時間係在家工作， 嗯， 咁佢哋喺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反而有時會造成一啲照顧上面嘅一啲嘅摩擦啊， 嗯， 即係家長同埋子女之間嘅即係摩擦會多咗， 見面見得多反而摩擦多咗， 係啊，反而未必一定係好事，因為大家冇時間去唞氣啊， 嗯。 咁即係如果家長喺呢方面唔識處理嘅話，反而會令到即係自己嘅子女咧嗰、那個壓力會大咗，情緒會出現一啲負面影響。咁、再加上即係所謂即係冇翻學停學嘅期間，佢哋好多時都留喺屋企咧，就冇乜機會有一啲嘅社交嘅生活啊。咁其實話翻學好似有時都幾辛苦，咁但係你都總有時間會同啲同學去玩啊、傾偈啊咁樣，係一個好好嘅舒緩壓力嘅方法。咁但係都冇埋嘅話咧，其實對於學生咧，其實整體情緒上面都有幾大影響。 但聽落你就主要覺得疫情嘅影響係大啲，有冇其他因素仲見到咧都？ 頭先我講話疫情影響咗佢翻學之後追功課啦，咁我諗家長就算喺疫情即係喺停課期間，其實佢哋都要子女繼續温書啊、讀書啊嗰啲咁嘅嘢，都係一個問題啦。咁唔係話唔做嘅，不過可能有時未必大家即係識得去調節嘅時候會有問題。咁當然即係過往兩年政治嗰個問題咧，對於年青人嚟講亦都係有一啲嘅影響，即係佢哋嗰個情緒係會受到一啲影響。大家喺即係睇法唔同嘅時候咧，尤其有時家長同子女睇法都會唔同啦。 OK， 咁喺家庭裏面都可能會造成一啲爭拗啊，令到佢哋嗰個關係唔咁好嘅時候，都係一啲嘅影響嚟嘅。 如果作為家長又好啦，或者老師又好啦，係即係見到可能青少年會唔會有啲乜嘢嘅症狀要特別留意？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又， 但我諗症狀會明顯啲嘅就係佢哋一啲平時中意做開啊嘅嘢會冇乜興趣去做啦，個活力減低咗啦，經常表現即係會係精神狀態唔好啦，冇乜即係興趣同人講嘢啦、傾偈啦，咁當然嚴重啲嘅可能佢哋已經會講話即係好唔開心啊，生活得好唔愉快啊，甚至講話自己唔想生存落去嘅呢啲咁嘅説話，又或者喺文字上面表達呢啲咁嘅嘢都可能會有。咁我哋要留意多少少啦，或者有時可能佢見到佢功課或者考試嘅成績突然間跌得好緊要啦，唔瞓覺啊，或者又一瞓就瞓好耐唔肯起身啊，屈自己喺房啊，咁呢啲我哋都要留意。 但對家長嚟講，可能見到呢啲仲摩擦得多喎，可能會即係大。 係啊，因為佢哋未必會明白點解啊，即係好簡單地就覺得個子女嘅行為有問題，而唔去了解究竟個變化背後代表啲乜嘢嘢咧。即係只係可能會質疑啦、鬧啦，咁就完全幫唔到件事嘅。咁作為家長，我諗就好緊要嘅，其實去了解，用一個比較平等啲嘅角度，就唔係用一個即係父母權威嘅角度去指責啦。就係真係要同佢傾偈啦，了解佢心裏面諗緊啲咩嘢啦，聽下佢講啦，唔好咁多批判啦。即係由子女去可以開心見成啲。放鬆啲、放心啲咁樣將自己嘅問題講出嚟。咁當然老師都係啦，明白嘅。而家可能要追課程會好忙，好多嘢做，已經唔太多時間可以兼顧到。咁但係如果見到學生有比較 大嘅變化喺行為情緒上面嘅時候咧，都即係多啲留意一下佢哋啦，同佢哋傾下偈啦。咁、遇到真係有情況，發覺佢哋係有自殺傾向啊，或者係抑鬱嘅情形出現嘅話咧，即係盡快幫我哋揾一啲嘅專業協助咯。 好啊，同阿曾先國傾到呢度啊。曾先國咧就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總幹事嚟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nnyeonghasey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点都估不到原来再见真的不会太遥远的。冇错，大城小事回来了。三月份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文化和风土人情。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到时见啦。 大城小事，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咧中学文凭试咯，又再一次喺疫情之下要考啦。下个月23号咧就考笔试啦。嗱，今次见到有啲咩特别安排咧？咁啊，记得之前咧有啲嘅学校咧喺校内考试期间咧都有两个学生系确诊嘅。咁啊，之后咧就考场有过百个学生同老师咧都要去检疫。嗱，今次喺中学文凭试期间，如果有啲类似嘅情况，考生有确诊嘅话，会点样咧？有啲咩嘅防疫措施咧？请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考评局嘅学校考试及评核部高级经理赵思韵，早晨。 系，早晨，咁多位早晨。 早晨，赵思韵，讲下简单讲下今次文凭试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啊？ 好啊，我哋参考咧2020年啦文凭试嘅经验啦，咁同埋咧今年我哋都同卫生防护中心咧有啲紧密嘅联络嘅，咁佢哋都有啲建议啦，咁我哋会喺今年咧考期之间咧，咁我哋咧就会采取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啦，咁例如咧就提醒学校咧要加强清风啊，同埋佢嘅清洁啊、通风啊咁样啦，咁喺核心科目考试嘅期间咧，即系4月23号至到5月3号啦，咁咧其实教育局咧都宣布咗咧。所有的市场学校呢都会呢停止那个免授课堂的。咁我哋呢都建议学校啦充分利用佢哋嘅礼堂同埋课室啦，咁让到考生之间嘅距离呢唔少于 1.5米呢个标准嘅。咁礼堂方面呢，我哋都提议学校啦尝试呢将啲即係考生呢去分隔开唔同嘅区域啦，咁考生呢就可以使用唔同嘅门口啦去进出市场嘅。咁同埋呢可以使用即係佢哋嘅区域所属嘅洗手间咁样嘅，咁课室方面咧，即系预期咧，嗌学校将全部即系考试嘅课室咧摆喺一层楼咧，我哋都提议佢哋咧，可唔可以即系分开唔同楼层啊，或者课室之间咧中间有一啲空置嘅课室咧，去到分隔开咁样嘅，咁如果同一层课室嗰啲即系考生咧，就尽量可以去翻啦，佢哋所属嘅嗰层楼嘅洗手间啦，咁样咧都希望咧可以即系减低感染嘅机会啦，咁如果即系一旦咧。有人確診咧，都未必咧需要全部考生或者即係考務人員咧都去檢疫嘅。咁喺考試當日咧咁其實同舊年一樣噶啦。咁考生咧同埋考務人員咧都需要咧即係填寫呢個健康申報表嘅。咁市場門口咧亦都會即係有一個即係嗰啲我哋叫 TIS 啦， okay， 就係嗰啲體温監察站咁樣嘅。咁就量度考生嘅體温啦。咁如果發燒啊或者有啲病徵咧，都唔可以即係入到市場應考嘅喎。咁我哋都呼吁啦，希望考生咧，即系当日啦，考试记住咧喺屋企睇一睇自己嘅情况啦。咁如果佢都系即系有检疫嘅，即系或者佢检测紧等紧嘅检测结果咧，就唔好嚟到市场啦。 Okay， 直至到有阴性结果先嚟。 头先咧，我见你话有啲地方你要划分唔同区，系咪主要讲紧喺礼堂啊？有冇话点样划嘅咧？头先你话划完区之后，又话每个区有一个指定嘅即系学生去嘅考生去嘅洗手间咁，系咪可以分到咁细噶？ 嗱，我哋咧都要即系睇翻咧学校个实质情况嘅，咁因为各个学校都唔同啦，各个即系地理位置有啲影响咁样，咁譬如有啲学校真系可以容许之下，譬如有啲礼堂咧，佢系有四个出口嘅，咁佢就可以即系将啲考生咧就划分为四区啦，或者十字架豆腐啊，按照佢哋嘅方法啦，咁考生咧就要即系。受指示啦，俾佢哋咧就透過唔同嘅門口啦進出市場咁樣嘅。 即係一定每一個指定嘅區都有一個指定嘅洗手間係課考生去嘅。 希望學校做到啦。 但佢哋始終可能喺同一個禮堂嗰度係考試噶嘛，個風險上如果即係有人確診嘅話，都唔使全部去。頭先話係未必要全部要做檢疫啊嘛，係嘛？ 係啊，因為咧，我哋即係其實我哋都同衞生防護中心咧嚇都傾過嘅嚇，即係如果萬一有確診咧嚇，咁佢其實你哋都係 case by case 咁樣睇嚇，佢哋咧都會話要嚟咧進行一個流行病學嘅調查啦，同埋咧接觸者嘅追蹤嘅嚇，先確定到咧有冇緊密接觸者嚇，咁如果有咧嚇，先至需要個強制檢疫嘅。 嗯，即係同總之都係睇翻衞生防護中心嗰邊嗰、那個對於個案嘅睇法啦。咁但係譬如你哋喺考場嗰度嘅考生嘅人數，有冇喺個限制上面限得多啲？譬如今年盡量每個禮堂都少啲學生、少啲考生喺度咁樣。 係啊，因為咧，我哋按照咗咧嗰個最少 1.5 米考生之間嘅距離咧，嚟到再擺嗰啲座位咧，咁其實咧大部分嘅禮堂咧，其實所容納嘅考生咧，比起以前咧係少咗一半嘅。係咁、啊、而課室方面咧，就大約12至15人一個課室啦。咁、平時課室都坐30人嘅，咁、就其實坐鬆咗好多噶啦。 嗯，監考員嗰啲使唔使要做強制檢測噶？我見考生就要做檢測啊嘛，係嘛？話要。 其實不是的，我們沒有強制的，即除非他們真的 under 即這個即衞生防護中心、啊、他那些條例需要強制檢測的、啊、我們就沒有強迫的、啊、當然即有需要、啊、他們就去做啦樣、啊、但是監考員來說呢，我們大部分的監考員呢其實都 是學校的老師來的、啊、他們呢都會即按照學校的個安排啦、啊、可能呢部分都已經即做了檢測的啦樣、啊、但是就算考務人員來說呢、啊、他們去到即係現場嘅時候咧，嚇咁佢都需要咧申報佢嘅健康狀況嘅嚇。如果唔舒服啦，咁佢都即係要學校揾個第二個嚇、同事嚟到去執行校考工作嘅。 咦？但我聽落就唔係全部嘅監考員都硬性規定要做檢測喎，係嘛？ 係誒，唔使嘅嚇。 另外啦，而家即係之前啦，有一啲嘅地區或者一啲樓宇咧，都要可能係有人係中咗或者確診嘅時候咧，都要做一啲嘅受限區域嘅成為。咁就話，如果考生係住喺受限區域咧，如果佢係因為咁而遲咗去到考試場嘅話咧，係咪話考評局都未必會做一啲補時嘅安排？ 係啊，嗱，咁首先咧有幾種嘅，即係如果佢受限區域啦嚇，咁如果當朝咧嚇佢見到個情況咧嚇，佢未有嗰個檢測結果，又未獲准離開咧嚇，咁我哋咧就提議佢唔好嚟應考啦嚇，咁佢就需要咧打電話嚟我哋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嗰度備案啦嚇，咁但係如果嗰一朝啊佢喺開考咗之後嚇就唔使封區啦，就可以放佢走啦，咁佢預計咧亦都可以趕到去考場嗰度考試咧，咁其實佢應該咧就盡快去到考場嘅嚇，咁去到考場嘅時候咧嚇就要尋求市場主任嘅協助啦嚇，記錄翻佢到達市場嘅時間嚇，咁完卷之後咧都要即係填寫一個詳細啲嘅報告啊，交翻俾我哋跟進嘅嚇。咁記住咧，我哋嘅筆試咧係唔設補考嘅嚇，亦都咧唔會補試嘅嚇。不過我哋收到佢報告之後咧嚇，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常設委員會啦嚇，就會按照我哋公開考試委員會嘅指引咧嚇嚟到咧作出考慮嘅，都會跟進咁樣。 即係可能佢因為頭先講話呢一啲受限區域嘅情況，令到佢遲到嘅話，可以有機會係調分嘅，係嘛？ 我哋會每一個個案咧，按照佢嘅情況咧，都會考慮啦嚇，咁可能咧都會做一個評審嘅成績啊咁樣嘅。 頭先話佢可以趕去，即係如果佢自己預計趕得到嘅話，都會盡量趕去個市場啦。有冇話可能開考咗半個鐘之後就唔俾入咁？有冇呢啲限制咧？ 咁其實咧就冇嘅嚇，咁、但係如果佢聆聽測驗啦嚇，咁、例如佢去到收音機市場應考啦，咁、遲到咧嚇、我哋有一個規矩咧，就係唔可以喺翻即係陪佢喺禮堂，唔可以去禮堂，就要去特別室應考咁樣嘅，嚇、咁、都有得考嘅。 有冇話可以即係譬如佢真係遲到趕唔切啦，佢自己揾得到一個附近一個考場係考緊嗰一科嘅，自己走入去咁得唔得咧？有冇啲特別安排咧？ 我哋就唔建議。不過如果有咁嘅情況咧，佢就可以聯絡我哋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啦嚇。咁我哋咧反而幫佢揾一個最近嘅考場嚇，咁、可以咧安排到佢應考嘅嚇、因為咧，如果佢自己揾咧，未必嗰個考場咧俾到佢嗰個卷別嚇嗰啲試卷俾佢，亦都未必有位嘅嚇。咁、如果透過翻我哋咧，我哋會幫佢揾到最近嘅市場，希望都可以即係幫助到佢快啲去到咁樣啦。 另外咧，我見到就話，如果係考生事前已經發現發燒啊嘛，唔好去。 市場啦。咁但係話咧，失去味覺啊、嗅覺呢一啲新冠病毒嘅症狀嘅考生咧，都唔好去喎。咁佢唔去，咁當日佢去點啊？直接去睇醫生，咁然後就通知翻考評局，咁定係點樣？ 係啦，嗱，如果佢有唔舒服啦嚇，咁其實都未必淨係冠狀病毒病嘅，可能即係其他唔舒服啊咁樣啦嚇。咁咧佢就可以咧喺考試之前啦嚇，都係打翻電話俾我哋備案啦嚇。咁佢記住咧，就真係要睇醫生啦嚇。咁睇完醫生咧，攞翻個證明啦嚇。咁之後咧，如果佢係學校考生咧，就會透過翻學校嚇申請翻咧嗰個成績評審咁樣嘅。 嗯，即都可以成績上面再有機會係調整嘅，同你哋講完之後呢個。 系， 但一定要睇醫生咯。但 系一定要有一啲證明咁樣啦。咁我哋公開考試委員會咧，今年就通過咗咧嚇，其實同舊年一樣嘅，係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啦，就係科目評審嘅成績咧，最高咧可以達到第五級嘅。 嗯，最後仲有半分鐘到，我想整體講下，你有冇預期今年都比較多學生因為呢啲疫症啊、強檢結果等等，令到佢哋未能夠正常考筆試咧？ 嗯，睇翻舊年咧嚇，舊年其實咧學生都好怪嘅，即係個個咧就住嗰啲防疫措施咧，可能佢哋翻學其實都係已經咧即係行緊嘅啦，都係做緊咧嚇。如果大家咧都可以即係做好防疫措施啦，而學校咧都做到防疫措施，同埋即係我哋而家加強嗰個措施咧，咁其實我哋咧都唔係太擔心咧個人數會直線上升嘅。 嗯，好啊，唔該曬阿趙思雲，趙思雲咧就係、是。学校考评局的学校考试及评核部高级经理来的。咁啊，同大家讲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4% 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了。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窗前这一篇散文是一篇非常有特色的散文，亦都是刘宇畅最成功的一篇散文作品。虽然他写的散文并不是很多，我在想这个本来可以是一篇有小说情节的故事，但是刘先生何以不用小说的题材来写呢，而改用他一向小写的散文来写呢？我在这里思考，这篇散文读来真的很有感情啊！而散文中的作家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其中提出一己之见的窗前人来的，用散文来写真是别有情味啊。当然如果改用小说来写，难道刘宇畅不会写得更好更感人吗？ 写作人讲的是刹那的创作灵光，刘先生忽然用上他少用的散文体，自然是他的心水选择，不过用散文来写别有一番情味，亦都别有一番潇洒，尤其在气氛上面更加能够捉住读者的关心和好奇。 故事最终潇洒结尾，祝福无限，叫人心头舒畅，真是窗前由悲转喜的一阙生命的颂歌来的。 从这篇散文来看，刘以畅将一个反映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创作，不用短篇小说而用散文表达。从个人在窗前闲坐，将一个社会和家庭的故事闯进自己平静的窗前来，用简单概括的语言描绘了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表达了作为邻居住客的个人看法，鼓励少女积极争取幸福，反抗不合理的虐待和摆布。 最后她听到好消息，少女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她挣脱了魔掌，逃出生天，于是她就坐在窗前的我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并相信这个女孩子会得到幸福和快乐。在这个美丽心情之下，这篇散文亦都结束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